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生活不总是忙碌，偶尔也要给身心做一次有氧呼吸。开车半小时到这座城市的郊外，和亲朋挚友享受健康休闲的田园乐趣，在蒋福山自然保护区与神奇的大自然拥抱，在灵山漫步闲游，和朋友畅谈，释怀心情，在考老山盆地追寻这个生态盆地的美丽传说。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三河第一声，掷地有声。您现在收听的是三河之声。 三河第一声，掷地有声。听众朋友您好，从本周起，我们增设三河之声节目，以轻松愉悦的方式报道我市各单位一周来的主要工作以及工作职能。播出时间是每周六日的整点和半点，节目正在陆续增加。今天本时段的三河之声来自环保局，说一说骑车的好处。8点首播，15点重播，欢迎收听参与。热播剧《人民的名义》已经落幕，还记得沙书记和达康书记在临城骑车吗？春风习习，绿树成荫，好不自在。随着城市共享单车的普及，很多人放弃开车，尝试骑自行车上下班，既环保又锻炼了身体。那么骑自行车对于身体健康有何好处？骑车时应该注意什么呢？今天我们就来谈谈骑自行车对于身体健康的影响。首先是降血压，骑车可以降低周围血管阻力，特别是收缩压，且在患有高血压的人群中最为明显，还能控制血糖。对于二型糖尿病患者而言，骑自行车可以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增加细胞摄取血糖的能力，从而达到控制血糖的目的。这项作用正好对应二型糖尿病胰岛素抵抗的问题。对于一型糖尿病患者来说，增加胰岛素敏感性虽然对于胰腺分泌胰岛素的影响不大，但降低了外周胰岛素的需求也是有益的。另外，骑车还可以改善轻中度膝部关节炎患者的症状。很多人下意识地认为，骑自行车这种主要由膝关节参与的运动会损伤膝关节。事实上，如果在膝关节疼痛的状态下骑车，确实有可能会造成问题，但方法得当便是有益的。在2012年的一项研究中，37岁年龄在60岁左右的患者被安排参加了为期12周的团体自行车训练。在训练周期结束后，他们在步行的速度和在步行时产生的疼痛上分别有明显的上升和下降。这可能是由于骑车是一项需要膝关节周围多种肌群参与的运动，在长期训练后，其肌肉的力量与协调性的改善，减少了在步行期间膝关节面所受的压力。绿色出行，健康你我，是环保局祝您周末愉快。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大家好，我是雪雷。浓浓的端午节又到了，接下来呢，我要送给你一个特殊的粽子，它的含量成分是100%纯关心。配料当中有甜蜜、快乐、开心、宽容、忠诚加幸福。保存方法就是你要珍惜，而它的保质期有一辈子。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祝福你端午节快乐。 清风袭来，树叶摇曳的流光里，有一棵树，有另一棵树的告白。时针游移，记忆里的夏天总与当下在同一刻度重叠。在夏天，我穿过大街小巷，车水马龙。在夏天，我听见人声鼎沸，万物欢腾。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天，来不及告别，来不及再见， 0.3公分擦肩的一瞬。

次相拥着你，就不轻易明白，慢爱互相依偎，互相取暖。你的爱一丝一点，直绵绵的甜蜜，靠着我的胸膛，也缠绵我的心里，为我走过风雨。就像暖暖的毛衣，一路轻轻相依，你贴着我的心，是难得合身的感情。我愿意日夜愿等你，自安心两分寂寞相伴，趁整夜的温暖，用一生温热舒服交换孤单。我只想拥着你，就不轻易明白，让爱互相依偎，想取暖。你的爱一丝一缕，编织绵绵的甜蜜，靠着我的胸膛，也缠绵我的心里，陪我走过风雨。就像暖暖的毛衣，一路紧紧相依，你贴着我的心，是暖的合身的感激。 就在片刻伤口赶走失落，那道伤口滴过绝望苦痛，闭上眼睛我祈祷绿光降落，那是你给我的承诺，在雨落的天空许下蓝蓝的梦，我才懂爱是伤心的寄托，不管时间多久都刻在我心中。无论多伤痛，无论多寂寞，无论多艰难自我，只要我相信今后就能在那雨落的时光等我。曾困难在左，曾命运左右，我曾有多少次错过，希望你会听懂我的苦痛，雨落在这边等守候，不曾离开过。 相信的寄托，不管时间多久，都刻在我心中。 不管有多伤痛，不管有多寂寞，不管有多坚强走过，只要我相信起付出会在那里，你我的时光等我。就算命运在左，就算命运左右，就算有多少次错过，只希望你会听到我的等候，你躲在这边看守候，再没发过。 如果有一天我

真的爱你，爱到不成比例的转移，疼惜你想飞的孩子气，我用我的孤寂换你自由的呼吸。我是真的爱你，留在世界边缘不还你，用我不够华丽却是唯一坚持的声音，等你终于倾诉我是真的爱你。 5月28号，5月28号，盛世星景比亚迪 4S 店盛大开业了，全系车型零利润销售，进店即有好礼专送。活动热线03163088066，地址三河市102国道铁路东侧。 三河珠宝城浓情端午聚会全程，旧金不分品牌成色，全部零折旧费，升级鸳鸯金龙万纯金，更有百万级珍珠巡展，全场三折起。三河珠宝城。 端午一词最早出现于西晋名臣朱楚的《风土记》，这本文献成了现代人们考察端午节等传统节日习俗的重要参考。端午节起源于何时，长期以来众说纷纭，说法不一，争论不休，但最为人们所接受的则是为了纪念伟大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的节日。根据史料记载，公元前278年农历5月初5，爱国诗人屈原听到秦军攻破楚国都城的消息后，悲愤交加，心如刀割，毅然写下绝笔作怀沙，抱石投入汨罗江，以身殉国。沿江百姓纷纷引舟进渡前去打捞，并将粽子投入江中，以免鱼虾蚕食他的身体。这一习俗绵延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除此之外，还有人认为端午节是为了纪念伍子胥、纪念曹娥等，而闻一多先生则认为端午节是古百越族举行龙图腾崇拜活动的节日。他在端午考及端午节的历史教育两篇论文当中详细论证了他的观点。我是景森，在 FM1033 祝各位端午快乐。 美在人情，美在生活，这是唱功最美的声音，因为你有洒洒。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那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一群当中兔子先生留言说，我要跟自己说，小许呀，这些天辛苦你啦，又能吃苦又能省钱，不抽烟不喝酒真好啊。那个小许找到老婆了吗？ 天骄发布每张黑夜，像水透露你的防卫，像微笑是在那河边，新年流星给你我语言，梦中念我的多少梦语，转身我来当梦里的姐姐，狂心太阳夜，那些最像一只手，想念的字是我的诗歌，我爱谁也不爱谁，那是爱情爱来的甜点。 下扫把每张黑脸，想我谁都有你的方位，像微笑是在那河边，像永远流星越远越远，梦中面我在我身边边，看着我买到美丽的姐姐，闹心难言，那些最绚丽之秀，身边的字是我的诗篇，我爱谁也不爱谁，我是爱情爱来的坚韧，我每天无罪运动全身焦点，把你定格在爱情梦里，我每天无罪喜欢那捏最贵，爱的不知不觉却永远无法兑现， 爱情不是一个假的美，填满你的爱心看不见，爱情不是跌跌再跌失恋，谁也会永远没有天， 我每天无罪运动全身焦点，把你定格在爱情梦里，我每天无罪喜欢那捏最贵，爱的不知不觉却永远无法兑现，我每天无罪掌控浪漫氛围，当你走进爱情不归，我每天无罪犹如山歌终结，凡人赛的玫瑰是我最后的告别， 歪歪留言说，其实我一直承受着我这个年纪不应该有的帅气和才智，但是我不累，有的时候照照镜子呀，自己都想，那还是别照镜子了吧。在下一公子说，没错，我就是美貌与智慧并重，英雄与侠义的化身，一公子公子公子啊，找到你的小姐了吗？ 这种感觉从来不曾有，左右每天思绪每一次呼吸，心被占据却苦无依，是你让我着了迷，给了甜蜜又保持距离，而你潇洒来去玩爱情游戏，我一天天失去勇气，偏偏难了难忘记，单单为你心有独钟，因为爱过才知情多浓，浓得发痛在心中，痛却是感动，我是真的真的与众不同，真正为你心有独钟，因为有你世界变不同，笑我太傻太懵懂，或爱得太重，只为相信我自己能永远对你心中，给了甜蜜又保持距离，而你潇洒来去玩爱情游戏，我一天天失去勇气，偏偏难了难忘记，单单为你心有独钟，因为爱过才知情多浓，浓得发痛在心中，痛却是感动，我是真的真的与众不同，真正为你心有独钟，因为有

希望都一直到有一天彼此怀念时才明白， 纪委说帅啊、我就是帅，结实跟板跟一堵墙似的，身体棒棒的，还会一些拳脚，也会做饭，会开发孩子的技能。孩子说我爸爸确实帅，就是开发我技能这方面还有待加强。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我是雪雷，我们明天见咯， See you。 给你我的星座纪念，任何时刻你打开都新鲜，有我陪伴多苦都变成甜，睁开眼就看见永远，给我你的星座纪念，我的梦有你的祝福才能够完全，风浪再大我也会勇往直前，我们的爱像在青春的纪念册，整个世界都改变，也不改变。 子落敲着我生的地点，难入眠，雨点敲打屋檐，仿佛心里面我的眼泪在蔓延。改变世界，改变体验，改变语言，以为就能事过境迁。你抽的烟让我狡辩，肩上的点才发现，原来自己一直没改变。对你的思念